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133集差事。西家出了这样大的事情，西红轩又没有孩子，各地的铺子纷纷暂挂了牌，掌柜们技术去都，准备在老家设置灵堂，供上日后的安排。沈泽川坐在椅上， 你此行遥远，又携带女眷，我不放心。小吴，你带几位兄弟护送这位西大哥。 多谢多谢。 西丹知道沈泽川的意思，连忙磕头谢了，不敢质疑。 西家如今只能由大夫人当家。 沈泽川瞧着跟前的账簿， 你回去了也费些心，别的事不急，先稳住局面，不要乱。前些日子说的生意可以暂时放一放，拿了钥匙也不要声张，检查钱库出入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如今你要照看这样大的生意，还要料理钱库，势必会遇些麻烦。 西丹自然明白，如今他只能求沈泽川的庇护。他跟着西红轩是个聪明人，最会审时度势，卖力地为沈泽川办差，就是为了能够不被沈泽川当作弃子。 受着主子这般的提携，小的不敢马虎，等去了老家一定竭尽全力为主子稳住买卖。 西红轩那样信赖你，凭的是你有真能耐。从前他专横跋扈，只肯叫你做账面上的活，如今人不同了，我给你施展拳脚的机会。 沈泽川搁了账簿，没看他一眼。 规矩办事，来日有的是你当家主事的时候。但若是蒙骗我，单是一个字，我就要你这条舌头。 他说的风轻云淡，西丹听得寒意边骨，又赶紧磕了头，不敢再看他。打发了西丹，才到晌午，葛青青回来了，进门谢刀，边上的杂役来给他奉茶，他一口灌下去。葛青青拉开椅子坐下。 没人，西家在去都的所有宅子都找遍了，没有先生和师父的踪影。 沈泽川沉默不语，靠着椅子神色不悦。葛青青试汗， 会不会在城外的庄子里？西家在外面的庄子也很多，说不准他就给藏外边了。 师父不是先生，时间这么久了，他必会想办法回来见我，但他没有回来。 沈泽川沉下心， 说明他深陷某处回不来。 纪刚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齐慧莲，他在去都难逢敌手，西红轩重金聘请的江湖人里也许有高手，但是如今西红轩已经死了，这群人该做鸟兽散，忙于躲避朝廷的追捕，哪里还会顾得着看押人。 叫费胜来，我有任务。 葛青青一愣，遂说， 这些人他肯接吗？ 沈泽川抬眸，眼里生冷， 他既然在诏狱挂了牌子，就没有不肯的说法。这些人若不能为我所用，那么留着也是后患。 锦衣卫里人才辈出，但像古今那样光凭一双眼一对耳就能探查八方的人还是寥寥无几。这个费胜是费家偏房庶子，应承他父亲的原职，是个谦士，这人最了得的就是搜查。但是他之前被乔天涯压一头，终于熬到可以升迁的第八年，往本家赫连侯那里跑了许多回，原本以为北镇府一职该由他兼任，岂料从天而降了一个沈泽川，彻底断了他的前程，使得他还要原职待命。费胜跟葛青青不同，他比家世寒素的葛青青更懂官场迂回，往上跟韩城也能攀谈几句，算韩城半个弟子，所以他不像葛青青这一类锦衣卫与纪刚有旧情，他压根不买纪刚的账。他是如今在锦衣卫中与沈泽川势如水火的头号人物，前几个月沈泽川风头正盛，他稍避锋芒，没有正面对上，但近几日 已经逐渐有了摩擦。沈泽川稽查旧案费了很多时间，其中有一半是浪费在了他们身上，吩咐下去的事情一概只听半句，把搜罗卷宗的差事办得马虎。沈泽川这头对不上年号，亲自跑了趟刑部才清理下来。两方已经起了火药味，葛青青知道他们能耐，但这么被比下去心里还是窝火。可他也明白自己技不如人，如今找人才是要紧事，所以没有异议，起身就去叫人。葛青青打帘出来，见费胜在另一间屋里与人吃酒划拳，他立在门边说， 费前是正屋请，大人叫。 费胜恍若未闻，踩着椅子跟人吆五喝六，一屋子人青天白日就闹得乌烟瘴气，半点没有规矩。葛青青素来不与人红脸，他打小就跟着老爹跑任务，三教九流都见过，会照顾人，也懂进退，就是跟下边做看守的小旗杂役也能谈个交情，当下再不舒服也绝不会在这个时候给对方甩脸子。故而跨门而入，晃进来抄了桌上的酒壶，亲自给费胜倒了一杯，客客气气地说， 没什么大事，也不是皇命任务，费不了多长时间。 费胜抛着花生米， 不是皇命叫下边人去就行了吧，专门找我一个带街挂牌的，这怎么说呢，没道理吧。 大人自有安排，接不接都好商量。 葛青青自倒了一杯跟他碰一下， 这几日稽查旧案，各位兄弟也辛苦了，费谦是劳苦功高，我敬你一杯，有能者劳累，去吧。 费胜不稀罕给沈泽川办差，也自诩是沈泽川的前辈，轮不到沈泽川使唤他，但到底是一起处事的，他也没道理平白无故的就闹起来，传到韩城那里也不好听。费胜吃了这杯酒，对葛青青皮笑肉不笑，连话也没接，从桌上拿了自己的腰牌转身出去了。葛青青被晾在原地，割了酒杯，对周围神色各异的锦衣卫拱手，也退了出去。他一退出去，自己的人便都站了起来。葛青青试着口， 都站起来干什么，自家兄弟没讲究，坐下。 小吴跟丁桃年纪相仿，面上不会藏心思，又气又恨地说， 哎，他眼睛生在脑门上了，哎，走个路螃蟹似的，这么横也不怕哪天撞在门板上，个老子的狗眼看人低算什么好汉子吗，呸。青哥，咱们等他干什么，卸了牌拖出门套上麻袋一顿打，看他还老不老实。 说什么混话，自己人打自己人，穿出去还不够人笑话。 葛青青训斥道，他把人都看了个遍， 都在一块办差，心里不能留疙瘩，否则遇着任务大伙还怎么肝胆相照啊，他们瞧不起咱们，那咱们就更得拼命。 费胜先连进来，在桌前马虎地行了礼，他酒气未消，味道隔着桌子也能冲到沈泽川那里。沈泽川没抬头， 当值吃酒得发俸吧。 费胜见沈泽川没起身，便也拉了椅子，只是屁股还没挨着椅子，沈泽川就看向他。沈泽川缓笑， 坐。 费胜摸不清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坐下去。 大人寻我什么事儿？ 有件差事，旁人都办不下来，非你莫属。 费胜见他有求于自己，不由得放松了身体，摸着袖袋里的烟枪开始拿桥了。先说， 是狱里头的差事吗？若是指挥使下达的命令，给个文书就能办。 沈泽川磕了笔尖墨， 不是赵玉的差事，也不是指挥使下达的命令。 费胜擦着打火石，咬着烟枪，笑几声， 好，那就是大人的命令，办也能办，不过我近来还有听计任务，这不是正赶上四月吗，去都柴米油盐价格浮动，我得盯着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